哎，大家好啊，翻翻嚟中旅啊，继续讲呢、這个探讨呢、這个中港矛盾，即系讲到咧，真系唔停得噶。咁啊，继续啦，我都唔记得第几集啦。咁咧就上一集就讲到啲细蚊仔喺度周街大小二便啦。咁其实呢单嘢咧就唔系净系近期啦，之前咧就最经典就俾，因为而家啲手提电话咧都有摄录功能啊。哎呀，怪讲便便都唔记得讲嗰个嘉宾，咁有阿路人甲月饼哥哥仔啦，咁又有阿沙莉啦，咁就。大家都有唔同角度啦，即係我代表咗即係一個某一個年齡層㗎啦，咁又有兩個年齡層嘅人喺度啦，咁都唔係好鍾意啲人喺嗰啲大型商場，仲係嗰啲甲級寫字樓嗰啲咁嘅商場嗰度呢，就最先第一幅圖就係早幾年㗎啦。 冇錯，即係我哋香港本土啲九百都係匿埋一二面屙尿嘅啫。 係啊，咁最近就睇咗一個國際新聞，就係話外國有笪地方有個人呢，就曾經喺個水塘嗰度，十九歲嘅男仔就喺個水塘嗰度屙尿，屙完尿之後咧，跟住佢就話要成個儲水區嗰啲唔知幾多，係成個水塘嗰啲水咧就要放走曬，因為佢唔想嗰啲尿液喺度，就會保護翻嗰間自來水廠，就話要保護翻嗰啲用户。咁但係跟住訪問嗰、那個個有一個鬼婆就話其實冇意思㗎，佢屙咗少尿落嗰啲水嗰度，咁嗰潭水喺度，嗰啲動物都會喺嗰度屙尿㗎啦，你都睇唔到㗎啦咁講。咁但係後屘咧，警方咧，美國警方咧就拘捕咗呢個十九歲嘅男仔，就即係會控告佢㗎啦。咁嗱，講真，你話美國咁超級大國都有人做呢啲嘢。咁但係就係話 喂，佢喺水塘啊嘛，佢唔係大街啊， 同埋佢係夜晚自己揸架車， 咪咯， 飲醉咗或者點樣？ 應該咁樣講，佢都係覺得呢件係佢羞恥嘅事，但係咧，佢做嗰啲係嗰啲即係大街屙尿，佢唔覺得一件一個羞恥嘅事。 係啦，嗱，我哋從邊樣講咧？就第一件事就係話個阿媽叫個僆仔喺度就大家壞世。咁咧，同埋咧，我覺得咧有我以前就好多年前啦，都成十年前啦。咁我仔仲係讀緊幼稚園嗰時咧，咁試過咧就有一次咧就參加啲學校嗰啲咩親子活動啊，即係星期六嘅下晝。咁咧就等啲父母放咗工咧，就入去玩嗰啲好似中秋嗰啲燈謎嗰啲咁咧。咁咧就要我哋揾嗰啲環保料，無端端啊，阿仔又叫我忽然之間一次過飲六支嘅力多啊，跟住揾嗰啲樽啊黐曬一嚿啊，整啲閃粉啊，整啲豬片啊，整條鐵線咁整個嗰啲燈籠。咁咧就要去佢嗰度玩咩猜燈謎啊，咩親子活動啊，咁啊成班人一齊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就平時都係早到噶嘛。咁咧就有啲學生家長啊，拖住啲僆仔都係早到嘅。咁咧跟住咧就企喺門口。咁嗰個門口嗰、那個幼稚園咧就閂咗道門，即係佢冇落閘，就係咁閂咗道門。咁我哋喺出面等老師。你知細蚊仔神時貓成日急啊，但係咧佢哋啲父母咧就見到裏面嗰個幼稚園咧燈光火著，佢哋唔敲門，因為幼稚園裏面係有廁所噶嘛。佢哋咧就咁叫僆仔喺嗰條渠側邊嗰條渠嗰度屙。跟住咧，我哋都見到之後咧，即係嗰時咧，我咧就我啦，我老公啦，我兩個女都大啦嘛，我兩個女都小學五六年班都大過嘛，跟住咧同埋我個仔，咁咧我兩個女都見到，哇咁搞錯啊！你佢唔係淨係男仔，男又係咁屙，女係咁屙，咁我女都頂唔順，即係大個啦嘛，即係即刻擰住面，我話家姐唔好睇啊，阿妹唔好睇，佢話媽咪點解佢哋唔入拍門問佢哋借住，我唔知喎，真係佢即係我覺得，如果你敲門冇人又自可，你都要去試下啊嘛，係咪先？就係咁樣咯。同埋咧，佢哋唔會話你屙尿啊？佢唔會話企個人咧，即係我哋以前細個，我都去過貝澳嗰啲露營咧，即係好多三十幾年前，我仲係細個青春少艾嗰陣，就營地有時真係行下山，真係急咧，咁點咧？我哋就啲好醒嘅，我啲同學咧就會咧成班人圍住個圈， 哦掩護你啊！ 咁咧就個個都背脊就向住嗰個屙個人，咁咧就圍住一個圈。咁梗係唔會佢知到你啦，後面咁啊圍住，咁咧就大家個樣個面咧都向外面嘅，背脊向背脊，咁咧就等佢喺裏面屙嘅，咁咧就即係會遮住，咁咪唔會睇到。咁我覺得如果你父母兩個都喺度，咁大個人個僆妹就屙尿，你整埋牆角，你都企喺側邊，或者你打開件褸啊，揾啲袋咁遮一遮，即係遮一遮佢啊，或者你都踎低遮一遮佢，等佢好啲啊。唔係，有得佢喺度屙。即係如果有個鹹濕佬咧，見到僆妹除咗條褲踎喺度咧，佢仲喺兩個人啊，唔望住僆妹，一個唔該咧，一手就稱咗佢個女咧，佢就大煲，佢就係咁。跟住咧，咁我最 impress 一樣嘢就點咧？好啦，冇耐咧，就嗰、那個幼稚園開門啦。 咁我哋行入去开始个活动啦。个个校长就话虽然呢而家就已经佢迟咗啦，因为佢哋唔知要布置会场定系整一啲嘢食，因为有茶点咁样啦。跟住嗰个校长就话都要讲一样嘢要同啲家长讲。佢话我哋见到你哋俾啲细蚊仔，虽然你话佢得三岁四岁，但系唔该你俾返啲尊严啲小朋友。 啱 啊。嗰个校长真系好好㗎。佢话你俾返啲尊严啲小朋友。你哋都喺附近住，大家都识，点解即系你就算到一个陌生地方都好，佢细蚊仔大咗，你就要大人就要教，你冇理由俾佢仲随街大小便，同埋佢已经系三四岁，即系戒晒片啦，你已经教佢忍一阵间，同埋你见到我哋学校着咗灯，点解你唔揿钟或者拍门呢？我哋有职员喺度噶嘛，如果系冇人，你先至俾佢屙啦，而唔系话你叫佢忍一阵间都唔得。你忍一忍，你敲门等我哋开门即係讲真，你系我哋个学校嘅学生，就算一个细蚊仔你咁敲门，我哋都会借个厕所俾你用。点解你要个细蚊仔咁冇尊严咁样去俾人哋睇到佢屙尿呢？即係我觉得佢哋教育问题变咗个你大人都叫啲僆仔咁样屙啦。啲僆仔咪觉得唔系一件咩事囉。即係我见老豆老母夜晚临瞓唔刷牙，我觉得咦点解你夜晚刷牙瞓觉咁得意嘅。调返转觉得点解唔屙得啊，我急咪屙得囉。即係就系咁样囉。有啲人喺地铁里面屙。有啲人呢，你喺嗰时咪有个流传有一个网上呢写住咩小心车门夹雀仔，啲人轻铁屙尿嘛。我伸出去，系啊，你唔知啊？嗰时喺个我觉得记唔记得最先咧？嗱，你咩最先咧？就系影人哋，即系周围拍摄咧，就系话咩你有压力，我有压力啊，未解决。巴士阿叔就巴士阿叔开始，巴士阿叔开始之后咧，就啲人中意拍完啲嘢摆上网啦嘛。 系， 即系几年前噶啦，摆上网。咁咧有一个咧，我记得系写住小心车门夹雀仔。就系咁样嘅，咁咧就影嗰人咧就喺轻铁咧急尿，咁咧个女人咧就叫条僆仔伸个JJ 咧就出去嗰度屙，啲屙到咁上下咧佢闩门啊嘛，到咗站就屙落个月台，跟住闩门咯，跟住嗰度就写住小心车门夹雀仔咯，即系嗰段时间嗰阵时已经一路系有人会叫啲僆仔屙尿， 真 系 好黐线嘅嗰阵时，我哋做暑期工作 sales 咧，咁我有个朋友咧系卖鞋嘅女装高踭鞋咁样啦，咁跟住有个大陆嘅女人咧，佢系行入间铺头里边。行咗个圈 cut two， 跟住然之后就吐督痰喺个地下度。 吓， 跟住系啊，喺个唔系街，佢系喺铺头里面。跟住然之后仲有铜锣湾嘅。咁跟住后屘 cut two 吐完之后咧，跟住之后佢就行翻出个铺头出边啦，即系就走咗咯。即系佢由头到尾行入嚟，行咗个圈吐督痰，跟住就走咯。跟住嗰阵时唔知系海港城啊，嗰阵时睇报纸话海港城个封闸门口啊，有人喺度屙，有嚿金喺度啊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 仲有张纸，即系你屙完都抿完之后，仲要掉埋张纸巾喺上边啊嘛。 哦，即系接到四四方方定三百一嚿嗰啲， 显得一个艺术品嚟啦。 我啲行为艺术嚟。 我觉得你哋话即系细路仔急。无可厚非，咁但係即係喂 唔 係 急咁緊 張。急係啦，急你咪入片囉，真係忍唔到。你要教佢忍唔到你咪教佢入片，你唔可以话俾佢听你真係可以咁隨性而为，你鍾意屙就屙，急就屙。 同埋我觉得呢抢呢，其实抢呢係有记忆㗎。譬如有啲人惯咗朝早几点钟呢，係要系朝早几点钟去便便。好似我咁，我朝早起身呢，我一起完身 咁去就便便。咩记忆呀？ 啊，便秘系因为你有好其他好多原因嘅，等一节目之后话俾你听啦。咁咧，但系嗰啲人咧，嗰个屙屎咧就一急咗去，同埋佢冇即系冇个生理时钟。个僆仔几中意几时屙就几时，但系我记得嗰阵时我啲僆仔细个咧，佢就算廿片又好，唔廿片又好咧，系大约几点钟到佢就开大就真系嗰个钟数。你生理时钟系咁噶嘛，而唔系话失惊无神。就算去到啲地方去旅行。你都系嗰个钟数，就嗰个钟数。有啲人就朝早起身，好似我咁，朝早起身就搞掂出埋街。有啲人呢就好鍾意返公司先去嘅，因为工作时间悭返时间。 唔系你要睇嗰个， 有啲人你夜晚咯， 有冇一个物体埋就喺个开朗裤。 即系黐线，我即系觉得你唔系话，你唔系话 香港 唔兴噶，大陆就有啦，大陆悭嘛，悭片啊嘛。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，我翻大陆咧，我见到啲人咧着嗰啲开朗裤，我觉得件事好 amazing 嘅。 係啊，完全係哇！點解會咁嘅？點解佢哋啲褲係爛？點解啲褲爛到咁嘅？佢係特登嗰個位置開出嚟，我心諗做究竟發生咩事啊？點解可以有得啲細路仔誒著住嗰條開朗褲，個雞雞咁樣出咗嚟周街走咁樣嘅？哇！大佬，我件事幾 amazing 啊！對我嚟講， 其實開朗褲係同咩帶一樣，係一個非常好有文化大革誒嗰叫咩文化遺產。文化遺產嚟嘅，係以前咧舊陣時嗰啲人咧冇尿片噶嘛。我記得嗰陣時有個阿婆咧，即係譬如好似我家婆嗰啲咁啦。我生個 B 之後咧，佢話佢夠三個月啦，夠四個月啦，你勒佢屙尿啦。我咩叫勒佢屙尿？佢話你唔使俾成日俾片佢㗎，嘥曬啲錢。你咧嗰陣時嗰啲我家婆啊嗰啲佢個鄉下嗰啲人落嚟啊探我，叫我生個 B 啊，咁啊教我。点样呢？就叫我铺啲报纸喺间屋度，跟住呢就抱住佢，抱住佢咁兜住佢，好似坐喺度咁啦。咁咧就个啰柚就V 啲啦，即系低啲啦。跟住咧到佢屙嗰阵咧就竖佢，即系等佢话俾你听屙啦。咁啊慢慢教佢。咁呢个僆仔咧就唔使成日压片，有时咧压得多咧皮肤唔好啊，又悭翻啲钱咩？我话咁点啊？我话我跟住我嗰时咧就后生，其实咩都驳嘴啦。我年代我唔中意呢啲咁嘅农村女人，我就会同佢讲，我话。咁会唔会我个僆仔教咗之后，以后佢都一见到报纸，佢就喺报纸上面屙屎啊？咁啊好唔得点？跟住咧，佢哋咧就啤我啦，跟住我老公踢我咯，即系得啦得啦，我哋香港唔同噶啦，咁即系佢哋就系惯咗，就系咁样嚟咩咯？佢叫你勒佢屙啦嘛咩？我得闲心谂得闲采 Q 你啊，有尿片都唔用尿片啊！你叫佢铺喺个厅嗰度喎， 好似狗咁啊！佢当啲细路仔。 我个厅系食饭又系佢，招呼人客又系佢。你叫佢要叫佢急嗰阵，我叫啲人食下饭佢急。如果你入成条片，佢赖入条片度啫嘛，最多同佢入房换片。 但系几时先至唔开始唔立片呢个细路仔？ 佢哋就系、是、其实佢哋系控制到个僆仔条腰骨开始有力啦，四个月五个月开始，或者六个月又佢开始学行啦，即系佢条腰骨开始挺啦，唔会软嚟嚟嘅时候，佢就可以你可以咁逗住佢，好似。抱住佢咁坐喺度咁样，跟住就叫佢屙咯，就系、是、咁，所以 点教啊？ 咪同佢讲B B 系屙呀，咦咦咁样咯。 头两次唔识噶系嘛？ 慢慢学咯，即系因为由人有记忆噶嘛，同埋我觉得肠有记忆，冇理由啲僆仔咁特殊构造嘅。我哋香港都多细蚊仔噶啦，我哋细个，我哋细个都冇奇啊。佢系咪觉得因为去到呢个地方冇人识我？我整污糟咗，亦都唔會有人票控我或者乜嘢係啦。好似啲人去過外國咁，去到泰國就係咁滾啊！即係嗰啲好啲明星啊，或者有啲人啊，我去到第二個地方我就作反啦，我係去滾啊，我中意滾到。 做天體型啊！ 係啦，天體啊，游水啊，咩我都因為冇人識我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 呢個我都係覺得係呢、這個阿陶傑個解釋係 OK 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話咧，農村周圍都係。都系农地嚟嘅，咁你屙咗变咗肥料噶啦嘛？ 但系我觉得咧， 即系 喂， 咪 就算我想讲一样嘢就系 你去到人哋地方，你唔应该系 你就算屙啊，你可唔可以唔开个大街大巷好似表演咁样样啊？你都俾翻啲尊严嘅小朋友啊，女仔嚟嘅仲要。 但系佢又得意，佢又得意，佢俾条僆仔喺街屙，佢又唔觉得损害个僆仔尊严，但系人哋影佢相咧，佢又同人哋嘈喎。 咁我上唔到 Facebook， 佢冇关系噶。 咁先过瘾喎、啊！如果系我闹佢咩啊？我都未同你收钱啊，收费 marketing fee 啊，黐筋嘅真系，啱啱先啊？ 唔系 格仔我唔打、啊。 佢哋话因为嗰、那个男人仔影相系影到嘅个小朋友个私处。 黐線嘅，咁佢喺街屙都俾人睇到噶啦， 所以佢就話佢就要搶。咁但係其實唔係你嗰個男人將你個女嘅私處暴露出嚟，而係 你 的 做家長嘅， 係咯， 係啦。 即係你自己諗下，究竟點解你個女嘅私處會俾人望到 咧？所以咧，我今日諗翻起有句文言説話，就叫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。你自己係侮辱咗你自己在先，唔係人哋去跟住人哋先去侮辱你。我覺得係你自己將你個仔。某大地方或者你个女某大地方系暴露 于人前， 系啦喺人前，咁你唔好怪人哋影啦。讲真，有啲人喺你面前影啫，有啲可能喺上面影咗咧，打横影影咗咧，系咪先？或者礼手一个反手，嘈一声影影咗咧。 其实我觉得佢哋似系老羞成怒多过真系似话真系。 佢哋可能嗰阵先至，因为佢嗰阵先至 realize 到。 啊，原来咁样做会有人咁样。 唔系，同埋咧，我有上网睇过，即系大陆嗰啲论坛咧，咁嗰啲人就喺度讲话，细路仔梗系唔忍得噶啦，点点点啊！ 你教噶嘛？咪香港细蚊仔忍得黐？ 系咯，我就系想讲，喂，香港都有人生 B B 嘅，大佬，即系点解香港啲 B B 唔系通街屙屎屙尿，你哋大陆嗰啲系通街屙屎屙尿啊？即系你唔好讲到你，即系佢话，即系啲人啊出街放狗啊都系噶啦，啲狗我喺 度， 我喺度啊，你搵水冲咗佢噶啦，都系执屙完屎执咗佢啦。咁系咯，你都识讲啦，狗嚟噶嘛？你系咪认自己系狗啊？ 唔系、即系我发觉呢、這个唔知，好似新 policy 实行咗之后咧，个周街都系好冇乜狗屎噶，因为个个都 啊，我嗰头咧都有好多人养狗。 以前嘅年代，我讲十年前到啦，十年前真系。即系某条街都系吓， 唔系你知唔知咧？我唔知你有冇养过狗啦。你知唔知原来咧，你养狗咧，就算你带只狗出去散步，只狗真系屙，即系开大嘅话咧，你执咗之后，你搵报纸包住，你系唔可以抌落垃圾桶 嘅。系啊， 你要抌落去嗰个狗粪收集箱。 系啊，会俾人票控噶。 系啊，如果你抌落垃圾桶，你会俾人票控。但系佢哋会觉得，啲大陆人就净系觉得，屌屙完之后包完抌落垃圾桶咪冇事咯咁样样。即系其实唔系咁样样噶。 其实我觉得系整个教育嘅出咗问题，即系其实好多嘢咧，嗰个价值观唔同，或者嗰、那个咩，佢哋嘅道理就歪理啦。但系佢哋嘅话，我哋嘅道理系歪理。 横额系呢个咩走进文明第一步嘅做个。 屌你，好似嗰阵时我公司未去旅行咩，出个面舞咧。我早嘅几集讲到出个面舞，话你哋 唔好做啲影响公司行为。 你唔好做啲影响公司嘅行为啊，唔可以大声讲嘢影响他人啊，唔可以随地吐痰，随地掉垃圾。你香港嗰啲公司去旅行。会唔会出呢啲面舞啊？就唔会最多话嘅喺边度集合啊？你哋留意随身嘅行李啊、财物啊咁嘅啫嘛？点会话喂阿边我你唔好得闲就露蟹啊？你唔好得闲露奶啊？咁唔会噶嘛？就系、是、咁样咯。 即系你唔好得闲就杀人啊？咁样唔会讲呢啲嘢。 同埋咧，你觉唔觉得咧？ 根本上系大家都已经即系有共识，系啦，你要知道有咩系可以做，有咩系唔可以做噶嘛？系咪啊？即系唔系话你大佬高兴你就中意喺个地？喂，其实而家讲紧唔系净系小朋友喎，你而家周不五时你上网睇到啲图片，大人都要通街屙嘅。 嗰个肥仔啊，有个男仔好肥噶，那个男仔都起码十二三岁啊。系啊，影咗出嚟啦，好难顶 咯。即系呢啲咪老豆老母唔教咯，即系我觉得养不教父之过咯，系咪先？即系你通街做得呢样嘢，你怪人哋影你相，系咪先？你怪人哋闹你，你话人哋 其 实会 唔 会？ 我就听到佢即系睇到Yahoo 讲咧，佢哋话黄金周佢哋真系落嚟随处乜嘢嘛？其实我真系想同佢讲，喂，你哋咁豪情奔放，你哋天大地大自由奔放，不如你哋喺街嗰度表演搏嘢啦。 即系 你哋乜嘢？你哋乜嘢都做啊！ 你讲得啱，系噶。 你有冇最近咧？我喺嗰啲阿姐咧，我喺超市咧，病癌咧，见到啲阿姐咧， 喺度咩啊？ 喺度咩？喺度 车见到好多咁，公园都系做咗呢样嘢。 喺度手机度传有一段片咧，讲个女人咧剥个女仔个衫啊，同夹埋佢个仔啊，将个女人剥光珠。佢话个女人勾引佢老公。 啊有啊有啊 有冇睇嗰度？ 喺大陆。 后屘有个女人唔抵得走埋啊嘛，走埋去叫佢唔好咁做，佢话仲话唔 好得人惊噶，嗰个大婆啲 全部剥晒佢啊嘛， 剥晒佢啲衫，系咁扯头发，冚佢，同埋系咁踩佢喺度， 真系离晒谱，但系冇人咩过，嗰个人就照影。 其实我觉得 呢个喺社会度讲呢个叫 A low mean 啊嘛，又讲个词啦，拉心咁样。 咩叫 A low mean 啊？ 即系话一个。我哋通常一个社会咧，咁你点解有个传统文化？香港冇受过文化大革命影响啊嘛。 哦。 咁点都有 persuade 到，即系 有啲人性，有啲人性 传统嗰、那个文化喺度啦吓。咁又再加埋咧英国嗰套嘅灌输嘅文化，两套好保守嘅文化咧，都喺香港嗰个社会度承传到落嚟啦。咁啊，因为我哋伟大嘅共产党咧，就将呢个文化大革命咧，将我哋传统嘅文化全部优良嗰啲啊。就洗走晒 啊！系啊，我记得佢系学生去批斗老师，个仔去打老豆。 咁啊，咪阶级啊嘛，咁啊要呢个打破 阶级啊嘛。系啦，医生咧就要下角落去赤脚要耕田。 系啦。 佢要杀晒啲，即系要打压晒啲知识分子。 咁基本上而家嗰啲四十几五十岁嘅父母咧，就系嗰阵时。 嗰阵时系啦，七几年。 佢个后生仔。 系啦，毛泽东未死嗰阵。 咁我就冇呢啲咁嘅概念噶嘛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反而老一辈，你话乡下嗰啲好老嗰啲七八岁嗰啲有嘅。 嗰啲有 嘅，嗰啲系教你点样有嘅、哎。 我真系不能不提啦。 所以我哋唔知点样教，冇嗰、那个。 我嗰次去天津咧，我自己都 初初去都好开心，临尾见到我个同事佢个男朋友个老豆之后咧，我觉得真系好惨。咁咧就我嗰时做叫佢哋叫财务啊，其实都系会计啦。咁咧我哋就另外有一个财务经理咧，就喺天津嘅。咁啊同我好好 friend 嘅，即系大家佢就佢属羊嘅，即系细我两年啦。咁咧嗰个经理几好嘅，即系佢系喺呢个天津南开大学会计系毕业嘅，即系正式系我唔系好似我咁半途出家，系正式南开大学，即系周恩来嗰间毕业。咁咧我就初唔知佢系嗰间大学就同阿周恩来一样嘅。咁我咧就同佢 MSN 嗰阵，我就话咧我妈话咧即系我妈系好中意周恩来嗰人嚟嘅。咁我即系睇翻，我都觉得佢系即系最后嗰刻，佢就算有cancer 有剩，佢都照做外交啊，即系帮中国。咁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好人。咁我就同埋我亦都好中意佢老婆啊，邓颖超啦，即系佢系好悭俭啊，好咩咁啊。咁我好中意佢哋两个嘅。咁讲开，咁嗰个天津人话，佢个纪念佢个纪念馆啊咩就喺我哋天津啊，你嚟唔嚟啊？咁我咧就有一年嘅十月就佢哋嘅假期，咁佢咧就专登唔去旅游，就招呼咗我去。跟住咧就佢就离咗婚嘅，佢就识咗个男人，咁佢咧就招呼我，那男人咧就。我就好出奇，那个男人咧就五廿几岁，即系我朋友都四廿几啦，五廿几岁。但点解哇？佢讲啲英文咁劲嘅，即系大陆人之中，讲得咁劲。咁我唔通天津，因为嗰阵时八国联军好多人，咁我唔通佢哋真系首府可能真系教育好啲，但又唔系、哦，佢系做嗰啲石油公司嗰啲里边啲人， 天津系 都系有文化嘅。咁啊，跟住后屘咧，原来咧后屘坐低，原来咧佢好惨，那个男仔好细粒嘅。好細粒嘅，咁我問佢點點咩事啊？咁同佢傾啊。原來咧，佢嗰時咧就係佢細個，佢十一歲，佢原來佢老豆咧就係醫生嚟嘅。佢十一歲嗰年咧就紅衛兵咧就要佢老豆去耕田下崗，即係點啊掟去農村做赤腳醫生都冇得做，就即係文化大革命就拉咗，即係清咗佢屋企。咁咧就佢老豆就冇醫生做。跟住咧就佢哋两仔爷咧就要派去某一度农村，系喺嗰度生活咗12年，冇书读， 下岗啊嘛， 系好惨啊！跟住讲咧，佢自己讲咧，讲下都喊，即系同我讲翻。跟住咧，咁我就 你派嗰度咪好咯，有啲派去新疆啊， 系啊，仲差个地方 啊，系啊，我听讲要派去新疆， 系啊， 个户籍 好惨噶， 翻唔到嚟噶啦， 系啊，系啊，好惨。跟住咧，听到咧，我自己都忍唔住，即系黯然下泪下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咁好啦，咁佢就拍我就话，OK 啦，香港来，香港来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你，即系佢话，你真系好啦。咁我话真系我哋细声嘛，即系唔敢咁大声，即系周围评论呢件事。咁我细声同佢讲，我话如果俾住我都唔知点样生存下。佢唔系啊，嗰阵时咩都唔谂啦，因为嗰阵时因为太穷啊，有饭食已经得噶啦。咁 我哋冇咁，其实冇咁高嘅教育咧，系挨嘅机会率系比较强啲。 系啊，跟住咧， 冇谂咁多嘢啊嘛，大佬。 系啊，佢话有饭食，我每日只系 你冇得选择啊。 系啦，佢我 唔识去谂啊，有得选择。 系啦，佢话我每日只系第一件事系顾住我老豆。 系啊， 佢阿妈已经死咗啦，逼死咗啦，俾人哋唔知点样打瓜咗，死咗。佢话佢老豆佢见到佢老豆咁样，所以佢唔敢喺佢老豆面前流一滴眼泪。惊佢老豆影响到佢老豆。我话哇，你真系对你老豆好。点解第二日咧就约咗佢老豆同佢同埋我个同事就去石家大院旅游。哇 ，impressing！佢老豆啲英文仲劲过我，吓卵死我！佢老豆咧，我开声同佢老豆讲国语咧，即系普通话咧。佢老豆第一句用英文同我讲，即系佢当然有少乡音啦，即系佢老豆都八廿几啊，有少震震噶啦。 八廿几，当然系啦。 揦佢支拐杖噶啦， 时为几多年啊？嗰阵时 我唔记得咗七几年啦，六几年。嗰、那个男人五廿几岁，佢唔知五几年出世啊。跟住咧， 哦，即系晚清嗰啲系培训出嚟嘅精英啦。 跟住咧，佢 啲去过外国留学嗰啲啊， 系啦系啊系啊， 知而知长记忆制嘅时候嗰啲啊。 跟住咧，佢老豆咧第一件事就，因为佢老豆知道我喺香港嚟嘅，佢老豆第一件事，我同佢讲，我话细伯你好，早晨啊，咁啊，我叫咩名咁嗰啲啦，即系好似我几 kids 噶咩嗰啲咁样咁讲啦，咁同佢讲。咁然之后，跟住佢就话咧，佢就第一件事问用英文问我，你识唔识讲英文啊 ？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我识咁样就讲，佢全程同我讲英文。跟住我话你，我跟住同嗰个男人讲，我话老柳啊，哇，你老豆真系了不起。佢系啊，我啲英文都系我老豆教我噶，仲系偷偷地，即系我。 肚饿冇饭食，我老豆就喺嗰个田嗰度咧。 哇！你讲英文，你根本就 系 一个蜘蛛阶级嚟 噶。田嗰阵咧就冇人咧就逐个逐样逐样少少少少咁教我嘅。 戴眼镜啊，蜘蛛阶级啊！ 哇，几夸张啊！ 跟住嗰年代 系啊，跟住 我哋呢度三个都要俾人打，我应该 系啊，俾人批斗啊，唔系俾人打就批斗咯。 系啊， 围玻璃咯。 系啊， 因为我外公咧， 真系好惨。 我外公咧，咁佢有个孖生细佬，咁佢哋就系咧，当其时喺佢哋大陆嗰条村里边系地主嚟嘅，即系 咁啊死得啦！ 我公个爹哋系地主嚟嘅，咁跟住后屘嗰阵时，咁同埋佢读过书啦，佢成条村度可能即系好少数嘅叫做读过书，咁又识字啊，识计数咁样样，咁跟住佢后屘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，就系即系俾人批斗啦，又即系捉我外婆去做苦工啦，咁跟住可能又叫佢去做苦工啊，揼石仔啊，收路啊，成啊嗰啲啦。咁但系我外公已经算系好好彩，即系虽然所有嘢俾人收晒，因为佢个孖生细佬系直情系俾人鉴山批斗打死咗嘅。咁但系最恐怖嘅系咩咧？即系在于我嚟讲，即系你有个亲人咁样样系，即系喺呢个呢个制度之下嘅牺牲品死咗啦。所以你 suppose 应该对呢个制度或者对毛泽东或者对啲共产党系好恨憎啊，即系恨之入骨噶嘛。佢哋唔系噶，佢哋觉得冇问题嘅， 因为咧 佢哋共产党系好伟大嘅。我觉得呢件事恐怖啊！ 佢哋仲系要使到佢哋嗰啲仔女咧系 努，嗰种叫奴教啊嘛。 系啊，努力咧去摆脱黑五类。佢哋就有得好日子过啦，所以佢哋一定要妥协噶，思想上 有啲系好憎嘅， 有啲好憎，但系唔敢出声。 但系奴教系 而家停咗啦， 因为奴教同普通坐监唔同噶。 奴改因为 奴改不停做 打噶嘛， 打到冇乜点， 仲要认错， 不停做写悔过书，你做到 自我检讨， 好攰好攰嘅时候，即系可能做一日做十三四个钟啦，跟住叫佢写悔过书，跟住就先俾好消化，即系好差嘅生活。跟住不断去上上啲课，你系边个好边个好？咁当你咧，你一日你而家反抗啦，一个月都反抗啦，长年 边个伟唔伟大？ 精神 伟大， 你好自然 洗脑咯， 系洗呢啲真系洗脑啦。 跟住咧， 当然呢套嘢系苏联发明嘅 ，OK。 但系我哋可唔可以咧，周围贴，周围即系捉嗰啲人咧，未曾嚟香港之前咧，俾个糖佢上啊？ 呢个资源好贵啊！ 即系话，即系唔系放 咩？你即 系 好似外国咁啫嘛？你澳洲要入籍，你要读，你要上堂啊嘛。 你 而家唔系话入籍，即系旅游嗰班嘅。即系嗱，你香港咧，即系好似我哋去泰国嗱，你去泰国咧就唔好乱咁摸人哋个头啊，唔好搵只脚去指嗰啲嘢啊，咁样。咁咧，即系你唔会话去，即系人哋泰国人个头好紧要噶嘛？即系人哋会话导游会话俾你听，但系因为自由行冇导游去跟啊嘛。 你人庙又唔可以又着得好暴露。 系啦，同埋你去嗰啲回教国家，你啊女人又要包头啊，又唔可以要除鞋先可以入去嗰个泰姬陵啊。虽然你摆啲鞋喺出边会俾人偷啊。 女人如果唔知过咗几点喺呢个伊斯兰嘅国家，系如果周街鞋咧系有权俾人强奸噶嘛。 系啦，仲有俾人哋 强奸， 系啊， 哇黐线嘅。 系啊，仲有女人唔听老公话就会切咗个鼻啊。切咗耳仔啊，咁样。 O K， 吓咁即系我觉得你要话俾佢听，香港啊，应该你唔好喺街大小便啊， 要 犯法噶。 香港冇乜尺度噶咯，已经系。 其实我觉得香港系任人鱼肉咯，而家好似有时。 佢系啊，好明显啊。 多元文化啊嘛，我哋系。 唔系，但系我哋多元 文化。多元劣质文化。 调翻转下，嗱，调翻转啊！我哋由细个到大咧，南亚裔嘅人同我哋一齐住，冇嘢噶。 哦，冇，你系通常听嘅，听就听讲系最憎嗰啲咖喱味嘅啫。 系佢嗰啲味， 長期食 唔 係 佢哋有啲都污糟嘅，因為我試過嗰時候我有個同學咧住黃大仙嘅，佢話佢樓上咧就搬咗個佢哋我哋嗰時候叫摩羅叉啦，佢叫啊唔係我叫，唔好話我歧視啊摩羅叉，咁咧每日咧佢會即係會揾個膠袋咧， 提出呢隻字都叫歧視 嘅，係啦有個膠袋咧就包住啲B B 仔嘅尿片咧就揾膠袋包住，有時唔包住就啾嘣咁啊飛咗落樓下嘅，但係咧耐咗咧佢條僆仔唔入片咧就冇掉啦，即係掉到佢屙完。即係可以自己係啦，解片之後佢就冇。但係咧，但係我哋生活咗咁耐咧，又最多話有啲人就話啲阿叉鹹濕啊，朋友咁啊又中意搞男仔搞男仔 ，hello my friend 嗰啲啊，咁啊或者煮咖喱啊，或者好大陣酥味啊， 錯誤嘅觀念。 但係咧而家咧，似乎咧就全部矛頭咧就覺得，咦有人更加。 更加離譜。但係我哋嗰時咧，我由細到大 一條金 係啦。我細個咧都有啲同學係南亞裔嘅，不過香港大咁一樣同我哋學中文啊。even 佢考中文嗰啲成績仲好過我啊嗰啲啊。咁啊有啲其實香港有啲咧就 mix 嘅，即係已經好似我嗰座樓咧有個女人就嫁咗俾個南亞裔嘅男人咁啊，生嗰啲 BB， 哇生嗰啲 BB 而家都好大啦。即係我哋反而嗰陣時，我哋香港同南亞裔嗰啲咧，又冇話有出現話南亞裔嗰啲通街屙屎啊，冇嘅噃。 唔係南亞裔，因為佢哋都唔係通街屙屎啊嘛。 佢有宗教信仰，一般嚟講都好乾淨嘅。 其實好乾淨嘅， 好極端係某啲例子。 唔係佢最多係覺得佢個 衰人啦， 佢覺得點解佢個頭會包住，或者佢個頭搽咗油之後又無啦啦又啲細蚊仔又扎住個髻啊咁嘅啫嘛。但佢 accept 咗個髻之後，其實佢同一個普通細路仔冇。 佢係佢其實你伊斯蘭教其實係一個好注重乾淨嘅。係， 但 係 又冇見過啲南亞裔嗰啲人叫啲僆仔喺街屙屎冇噶嘛？就點解係偏偏我哋大家都係中國人就會有呢啲咁樣？ 咪就洗走咗成套嗰套價值觀念。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教育 同埋嗰一代出嚟嘅人係喂我咁都捱过囉，我有咩又唔会驚呀，喂周街死人又见过，俾人咩批斗整死人又整过。 係呀，大树都七个月都可以搵班流民嚟打到你个 B 流产 嘅。咁我觉得我喺个世界上我有咩可以治到我，冇乜可能㗎啦。 即系人怕死系最癫啊嘛！ 死过翻生你几次你？ 所以佢已经唔惊啦，佢觉得咁佢俾我过到呢个世界仲系我嘅。 都有数以千万嘅咁嘅死过翻生嘅人咧，喺个系成为一暴发户嘅时候咧，咁呢个就造成呢个咁嘅中港矛盾。 所以有句说话好啱嘅，发财立品啊，即系唔好为富不仁。即系同埋，我觉得佢哋好似即系话。钱钱钱， 其实我反而觉得呢一班人呢，即係呢班嚟香港嘅人呢，佢哋系咪真系发财呢？其实我觉得最有钱嗰啲绝对唔系嚟緊香港嗰啲嚟嘅，真系有钱嗰啲佢哋系不屑嚟。 我呢就嗱我就好公道嘅，我曾经喺 SOGO 嗰度做过一轮。咁啊，不过我都冇做，我唔怕你搵我啦。咁我就去冻咗喺度。咁啊，有一个女人呢，就你知大陆嗰啲女人呢，四十零岁，即系唔系好似我咁索嘅，四十零岁都已经成个。咩斯琴高娃咁嘅款㗎啦。咁呢就肥嘅有鱼尾纹嘅，连个鼻梁都有杂㗎啦。即係大佢四十零岁嘅啫。咁呢跟住呢我就冻咗喺度卖和果子啦，即係卖嗰啲日本嘢啦，咁冻咗喺度。咁个女人呢就忽然之间就佢就帮衬咗我买三盒。跟住转头呢佢走过嚟。咁我俾张飞我睇，咁我就以为佢俾张嘢我睇，跟住我俾胶袋，因为出面攞胶袋要5毫㗎嘛。咁我俾个胶袋，你有个招牌 logo 咁样啦。咁跟住佢就话唔系啊，佢用普通话同我讲，但佢啲普通话好易听嘅，应该佢都系北京啊咩嗰扎。我就话佢就话点解佢呢个咁样打三样嘢加埋都系百几蚊啫嘛，点解会咁样？跟住我话哦，我话你呢度冇睇到，其实佢最先咧，佢应该系打错咗。佢打錯咗你兩次價錢，跟住佢下面呢度咧，佢減翻咗兩次，其實 total 個價錢都係一樣。你計一計，佢就係、是、我就是覺得奇怪，我就是在我的心裡看的這個，就是這個價錢就是對的，他是就。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斩两次咁啊？咁我好好咁啊，讲翻俾听之后，跟住我话太太，你这么厉害的？佢话当然啦，我是财务嘛，咁啊，咁我即系佢哋财务真系会计。我话你真系了不起啦，呢位太太咁讲。跟住佢临尾就话你嘅售后服务好好啊。我哋北京咧，啲人咧，俾咗钱之后咧，不管你啦，咁讲，点样点样。我话我哋香港唔同嘅，我哋顾客至上，就算系本土人咧，我哋都一样咁。咁跟住咧，佢哋咧就好醒嘅。咁我见到佢咧，我就忍唔住问佢，我话你边度嚟噶？佢话原来咧，佢系喺上海人，但系咧佢就去咗北京做嘢。但佢系四十零岁，即系我望到，哇，点解咁样嘅？所以有唔同咯，即系佢其实教育背景啊，咩都唔同。有啲女仔咧就好高大嘅，即系成个 model 咁。你见佢企企理理咧，佢又拖住个肩行埋嚟，佢就话其实我想买嘅，不过我可唔可以买完之后咧？点样点样咁？咁我讲完之后咧，佢真系买完之后咧，就喺度咧就将啲行李咧，佢掟埋一个，将行李重新组合过，即系债务重组咁咧，重新组合过。砌翻个箧，但系嗰啲咧就好斯文，咁跟住我又忍唔住啦，即系我谂住即系做节目啊嘛，咁啊忍唔住问佢，小姐你边度嚟嘅？佢话我喺南京嚟嘅，我南京系重镇咩咩咁啊，同佢讲啊，讲开咧，原来嗰啲咧全部都系有背，即系有家底嗰啲嚟嘅， 咪系咯， 即系有即系， 所以其实咧就。 唔同㗎，根本係兩個唔同世界。 但係咁大呢，其實你話淨一個 十隻手指啊，仲大 一向去總結嘅佢哋係一個咁嘅特徵人呢，咁係有啲唔公道嘅。只不過呢就劣行嘅我哋嘅大陸同胞呢，係比呢、這個正常嘅人多好多咁解嘅啫。咁我哋呢通常人呢就會記得啲唔好嘅嘢多啲㗎嘛。 吓、啊， 啲好嘅嘢就唔系点赞扬噶嘛，咁我哋都好持平嘅。虽然系最尾嗰五分钟先讲， 唔系我都要讲，因为真系见到 吓， 同埋佢哋都好有礼貌，就唔会话好似上一集讲不好吃不好吃，我呢个好食还可以嗰啲咧。 因为我自己出去读书咧，我自己出去读书咧，咁你都会见到接咗好多大陆同学咧，其实系有一部分咧，真系屋企有啲家底或者系有啲背景嗰啲咧，其实佢哋都好其实佢哋都好 humble 啦，嚟佢哋好 nice 嘅，即系佢哋唔会财大气粗，绝对唔系嘅。 有一个我要提噶啦，就系咧好耐之前，我公司有个 intern， 有个女仔，佢咧就喺呢、這个中大，佢系交换生。嗰、那个女仔咧临尾因为可能我对佢好啦，佢临尾咧佢写张卡多谢我，哇啲字好靓。跟住咧我临尾再，即系佢好乖，同埋佢真系好乖，同埋佢好准时，唔迟到，唔讲粗口，同埋佢系好整齐，即系佢唔出声啊，佢唔出声，你只会觉得佢系可能个样似外省人，你以为佢系香港人，原来我 check 翻佢背景，临尾氹佢讲，原来佢老豆系沈阳军区里边嗰啲大粒佬嚟。即系佢话佢老豆对佢嗰、那个好严格，好要求好高，细个佢撞到人啲同人哋讲对唔住，即系嗰啲啦。咁我话呢个先至系咁多个，我觉得似样啲啊。 系啊，所以真系 好厉害，即系要军嗰啲 discipline 好劲嗰啲。 通常军人应该系佢个 系啊，军人真系好犀利。佢老豆仲系都系叫佢咧，每日要翻，即系啲嘢要执好啊，即系接皮啊，接到咩？即系佢老豆系要咁教佢咯。佢初初好唔中意佢老豆，佢细个，但系当佢放咗嚟香港读书嘅时候，佢就真系知道佢老豆真系为佢好咯。但系不过都系得佢一粒女。好啦，今日讲到咁多，下集再讲啦。